张千里万，因何隐瞒事情不报？莫非与真凶这？ 心思 听众朋友，包龙图梦断金蝉案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肖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